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莫双无非是想保住北秦百姓和皇室的活路，他想要诚意，我给他诚意不就是了？只要北秦降我大晋，交出最后五城和王城的统辖权，北秦境内的所有士兵和百姓，我一个都不会坑杀。 韩烨神情一怔，有些意外。当年北秦30万铁骑入境，大破军县城，又攻破潼关，被坑杀的大晋百姓和将士上10万计，施家上下和安宁一起战死，这是一笔根本抹杀不了的血仇。这次施正言发兵北秦，虽没有坑杀北秦的百姓，但对北秦的士兵却没有手软，颁下军令不招降，一路杀到漠北以南，这几乎是整个大晋的复仇。所以韩烨和弟子元亦保持了沉默，更何况他们比常人更清楚，一个国家只要还有军队和皇族在，便有着覆巢的隐患。将北秦铁骑尽数诛杀，才是真真正正的灭亡北秦。如今北秦百姓尚有数十万，将士亦有5万之众，莫双想保住的就是这些人的命。 至于北秦皇族，我会给他们王侯的封号和一道丹书铁券，爵位是世袭罔替，只要大晋不亡，他们也没有犯下叛国谋逆的死罪，以后的帝君便不可以随意诛杀他们。 这对求降的北秦而言太有我了，同时留下皇族和士兵，难保数年之后北秦一族不会揭竿而起重新立朝。莫双都不敢在国书里提出这些条件，便是知道大晋朝堂重臣不会答应这么荒谬的恳求。子渊，朝臣不会答应的。 我当然知道他们不会答应，下午我去了右相和老明王府上，几位握着兵权的勋贵那里也走了一遭，你听我说完。北秦的百姓我不会诛杀，但是所有北秦子民从此以后必须去国姓，融入我大晋的百姓中，他们不能留在故土。我会让户部清点北秦士族和人口，严令他们在一年之内举族分散搬迁至大晋的36郡。至于北秦的将士，兵部会拟出章程，将他们调入和东迁相邻的边塞军和晋南的守军里。这些将士必须分散于军中，不能集中驻扎，有生之年他们都不能再调回西北驻守。至于北秦皇室，必须全部留在京城或者靠近京城的四城中，年年贺岁都必须来帝都觐见我大晋帝君，以示臣服。当年安宁和施家的战亡我可以放下，枉死的大晋百姓和将士我用覆灭北秦来安息。我给了莫双足够的诚意来保住他的子民将士和皇室数十万的命，他也必须让我和整个大晋朝堂来看看，他北秦是不是真的愿意永去国号，归降大晋。 韩烨听完弟子元的话，许久没有出声，半晌他抚上弟子元的头。 子元，这条路会很漫长，也会很难走。 弟子元说得轻巧，但其实这是拿下北秦最漫长也最艰难的方法。只要将北秦士兵和皇族诛杀，最多不过10年，失了主心骨和精神寄托的北秦子民便会慢慢融入大晋之中，成为真正的大晋人。但是一旦留下这5万军队和北秦皇室，这种融合就会变得无比漫长。况且将整个北秦的子民和将士迁入大晋国土和军队中，必然要动用整个王朝的力量，这是一件旷日持久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引火自焚的事。 没关系，我做得到。韩烨，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些道理，世间的任何事都是要还的。当年帝家和帝家军冤枉赴死， 十几年后，我从你祖母和父皇那里讨回了公道。北秦入侵时坑杀咱们大晋子民和将士，现在他们用亡国来还。当初敬善和莫双救了你的性命。 弟子元起身握住寒夜的手，和他十指交缠。 即便是要用我一生的时间来偿还这个恩情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对我来说，你活着回来终于一切。 这是寒夜活了三十来年听过的最动听也是最直白的情话。他想，面前这个人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不舍得再放弃。第二日朝会，摄政王和宣王正式召见北秦使臣，郑重表示愿接受北秦来降国书，但宣王和摄政王早有婚约，两人完婚时间尚未定下，未免耽误莫双公主婚嫁，不便迎莫双公主入宫。但大晋为表招降诚意，承诺将不伤北秦子民和将士一民一族，除迎北秦皇室入大晋帝都外，更以亲王之位封赏，可赐丹书铁券，世袭罔替。这对投降的北秦而言实在太过宽厚了。几乎是寒夜的诏书一宣布，金銮殿上便乱成了一团。好在弟子元随之公布了北秦子民和将士必须迁入大晋36郡和边疆守军的谕令，而内阁宰府、兵部户部尚书以及手握边境军权的几位侯爷都没有反对，众臣便知招降北秦的条件恐怕只能这样定下了。大晋的诚意已经足够优渥，剩下的便是等万里之外北秦皇室的消息了。十日之后，北秦正式投降的国书和玉玺一起被送到了大晋帝都，莫双让西红退回王城，北秦开城投降。施正言的军队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最后六座城池，而北秦皇室在莫双的带领下已徐徐朝大晋帝都的方向而来。至此北秦灭亡，其25座城池被大晋收入国中，成为其远辖的另外12郡。北秦国书和玉玺被送到京城的这一日，寒夜正在静安侯府的秋千下哄安乐睡觉。他忽然想起一事，朝回廊下躺着晒太阳的弟子元看去，开口问： 子元，让北秦几十万百姓和将士入36郡的事，你是怎么说服右相和那些手握兵权的勋贵的？ 右相还好，但那几个手握军权的老勋爵是太祖当年一手带出来，一直是坚定的拥皇党，这次怎么会这么简单的被子元说服？ 弟子元眨眨眼，一副没听懂的模样，打了个哈欠，朝他摆摆手，回得特别不诚心。 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如今你媳妇儿简直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走在街上啊，那都是王霸之妻立显。我亲自上门讲世事摆道理，他们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啊？ 弟子元朝他扬了扬下巴，把手上的书埋在脸上，无赖地打起瞌睡来，留下满脸沉思的寒夜和一个呼呼大睡的胖娃娃。这一日不知怎么，弟子元脸上的惬意温和伴着暖暖的初阳，让寒夜记得格外长久。转眼正月十六，这一日地府上下从清早喜鹊叫起便喜气洋洋。苑琴起了个大早，亲自去弟子元的房里服侍他起床。自从苑琴嫁给帝晋言为妻，做了名正言顺的侯府夫人后，弟子元便严令禁止苑琴来服侍他的生活起居。但这一日却没人阻了苑琴。弟子元被苑琴温温和和地叫起，拖到早膳的桌上，睡眼朦胧地看着眼巴巴等着他的帝安乐。帝安乐抱着肉肉的小爪给他鞠躬。 新年快乐。 弟子园这时才恍惚想起他的生辰又到了，这些年经的事多，年幼时最期待的日子长大后反而记不起来。弟子园感慨之余，啼笑皆非地从袖子里掏出一大沓金叶子，放在帝安乐胖乎乎的小手上，笑得格外慈眉善目。 来，大侄女儿，拿着姑给你的糖钱，待会儿让管家爷爷啊带你出去买糖吃。 安乐人小却格外听得懂话，顿时呼啦啦抱着金叶子笑得眯弯了眼，跌跌撞撞跑出厅堂去找管家爷爷了。苑琴端着碗长寿面进来，正好碰见这一幕，笑道： 安乐的性子皮得很，小姐您还惯着他。他还小嘛，再说安乐性子淳朴，不必拘着他。养成京城里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娇娇弱弱无病呻吟的闺女做什么？ 好好好，小姐都听你的。咱可说好了，他要是长大了我和他爹管不住他，那您可得亲自来。 苑琴本就跟着弟子园在安乐寨长大，自是不愿意安乐的性子小家子气，本也就是这么一说，听见弟子园的话也跟着笑了。 行啊，我管就我管，当年姑祖母可是给我留了不少好功课，等安乐再长几岁，我要好好的教他。 苑琴看着弟子园笑眯眯的样子，一阵冷意自背后袭来，突然给自己憨憨肉肉的小闺女暗中叫了声菩萨保佑。自此看着帝安乐都是一副你好造孽千万别长大的慈母模样。 小姐，宣王殿下早上就让吉利来传话了，说是今日北秦皇室入京，他会在昭仁殿召见，怕是要晚一些才能来侯府给您庆生。 苑琴小心翼翼扫了眼弟子园的脸色，哪知他满不在乎摆摆手，悠哉悠哉地吃着长寿面。 给他传个话，就说北秦皇室初次入京，想必惶恐得很，让他安抚好了再来侯府，别事儿没办完就火急火燎地跑来了。生辰年年都过，又不是今年才有，不必大动干戈。 是。 苑琴应了声，见弟子园神情和缓，放下了心底的担忧，笑着让人去给宣王传话。才走了几步，弟子园的吩咐传来： 去请个善礼仪容的嬷嬷过来。 好。小姐总算是开了窍，知道在宣王面前拾到自个儿了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